公布两名职员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们工作的时候不需要接触公众。全国人大法工委、基本法委员会、国务院港澳办同中联办在本港举办有关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座谈会，多名中央官员出席。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说，中央对听取意见有诚心、有行动，但关于选举制度的讨论不应该天马行空，要以三一一人大决定为基础。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民基础有了共同点，有利于改善行政立法关系。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说，最终制定的法律并不为求所有人都满意，而是大家都接受并遵守就是好的法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830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3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22，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9，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3.61美元，卖出1,734.3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较干燥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0至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转个头又去到星期一，又夜晚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吓莫莉。 系啊，彭晴你好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啊，咁啊喺呢一个空间里边咧，晚上10至12点啦，有我啦，亦都有莫莉咧，同你一齐主持节目嘅。 每次做节目之前咧，我唔知点解成日都开始咧，会逼住自己咧就讲，喂，今日礼拜几？好似咧惊死大家唔知道。喂，礼拜一啦，你哋今日应该翻咗一日工噶啦。 讲到10点几啦，星期一我哋就嚟迎接星期二啦。 系啊， 呢啲都是一种习惯来的、 嗯、 但你刚才讲话强迫、啊 嗯、 几乎好像强迫自己一定要讲的。 是啊，同埋就好像 迫使大家告诉大家今天礼拜几，提提大家、 嗯、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的时候又提大家你可以放轻松一下了。 是是， 不知为什么好像我习惯了，我 opening 一定要讲这些感觉。 是是，这些都是习惯而已，都未必去到强迫、啊嗯、是吧、嗯、就是成日都、有时听到人说，哇，你是不是有强迫症的，你怎样理解强迫症呢、嗯、大家成日好像理解强迫症，就譬如说可能你理解头先你就话一啲嘢一定要讲啦，又或者一啲行为啦， 经常 都会做啦，唔做嘅话咧就会唔安乐嘅。 我想问一下彭晴，算唔算一个强迫症嘅人先？ 嗱，本来咧我就唔觉得自己咧系一个好强迫症嘅人， 嗯、 但系咧我今日就睇咗有一啲嘅文章， 嗯、 就讲关于强迫症之后咧、嗯，我发现原来我自己咧。 都幾有強迫症嘅，係 啊，有啲邊方面？因為其實有好多方面嘅，譬如潔癖啊，又或者你堅持咧行去邊條路翻工或者放工嘅時候咧，明明有條捷徑你都唔肯行啊，即係有好多唔同方面嘅強迫症噶嘛。咁你係邊方面咧？ 嗱。原来呢啲呢只不过可能我哋以为系一啲行为上嘅强迫症啦。佢原来呢根据呢个美国精神医学会呢嘅资料话呢强迫症首先任何人都可以发生啦。我哋呢就成日都以为淨系一啲行为啦。唔系㗎。原来唔单止系咁样嘅。佢话呢呢啲有强迫症嘅人呢可能呢成日都会花好多时间諗嚟諗去去思考一啲嘢。呢啲思考系严重思考。 咦 又或者呢做一啲双重嘅嘢但系你得不到任何的满足感而影响了你的人际生活嘅，所以咧行为系一样，咁但系咧思想上咧系另外一样嘢。嗱，即系譬如好似你头先咁讲啦，你话一定要提自己去讲啊，今日系星期几啊，又或者系几多点都好。我相信咧呢一样嘢都唔算系强迫，可能呢一个系你嘅习惯。正如我哋好似听歌咁样啊，有阵时咧我哋会好中意听一首歌，系咪啊？咁但系咧我哋唔会因为痴迷一首歌，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噶嘛。你唔会因为啊，我哋一定要讲星期一、星期二。你唔会影响到你嘅生活嘛？但系如果你有强迫症嘅人咧，就唔系啦。 宁愿听嗰首歌都唔翻工，系咪咁咧？ 或者你唔听嗰首歌，你唔会翻工，唔、 哦、 会出门口，唔会起身。咁嗰啲真系严重影响咗你嘅生活啦。嗱，即系譬如头先我讲呢样嘢咧，你嘅习惯行为啦，清洁卫生啊，一定要洗手啊，反复去检查啊，你怀疑自己啊，你对自己唉真系衰啊，点解我头先要讲啲咁嘅嘢啦？点解我头先做错咗咧？你喺度自责啊，你自言自语啊，你对一啲数字啊或者系排列，即系譬如话。在那个橱柜里面你摆那些东西全部冚唪都要向上一个方向的。全部冚唪都有一些招子呢我想很多人都有。 是有的。 啱啊一定要看到的。那些都叫做是强迫症。另外还有、哦、不单止是刚才讲这些行为啊或者 是思想成日反复去想些东西去指责、啊。譬如你会成日眨眼。 哦、 你一啲嘅動作，一啲嘅行為，譬如咧，你係會喐下條頸啊，又或者係耸下嘅肩啊，咁樣嗱呢啲咧，或者清下喉嚨啊，摸下鼻哥啊，等等嗰啲，即係經常去咁做啊。呢啲原來都係屬於強迫症嘅一種嚟嘅。 我成日咧搣指甲側邊嗰啲， 哦呢啲肯定係 類似倒刺定啲肉啊嗰啲。 係啊係啊，呢啲、啊啊、就即係都肯定係嚟㗎啦。係啊，咁所以咧頭先即係你問我。自己有冇呢個強迫症啦？其實我以為我自己唔係好嚴重，但係咧我聽完頭先即係或者我睇完呢一個嘅即係文章講咗之後咧，我發覺原來我真係有咯。 但係你有邊方面呢思想上面定行為上面 思想上面行為都有嗱，唔好講我自己先嗱，即係先問一下大家啦。因為我喺網上面咧，就見到好多人咧都話香港人先至有嘅強迫症嘅行為， 哦、 到底係啲乜嘢咧？你有冇咧？咁樣樣我哋慢慢可以同大家一齊講下啦。嗱，佢譬如話咧。有啲人有嘅強迫症咧，就係咩咧？一樣餸唔可以掂到另外一樣餸。嗱，即係譬如你食碟頭飯， 係 係啦，有啲飯啦，咁啊有啲菜啊，跟住可能有啲餸啦，有啲汁啦。咁但係咧，有啲人食咧。頭先正如我頭先所講，唔會撈埋食嘅。 又或者你外賣盒嘅時候，你溝埋一齊，或者你撞到少少，跟住就發癲啦。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哦、啊，我唔知、 哎、我冇啊呢、這個。 你有冇啊？ 我冇啊，你有冇啊？ 我都唔算係好嚴重、 啊，因為我覺得塞到落個胃度都係痛。 我識得有啲人咧，佢哋食嘢咧可能係咩咧？中意切到某一個 size， 咁佢哋即係譬如食西餐咁樣啦，咁佢哋要切到某一個 size， 佢哋先至肯食。係、 啊、 啦，如果唔係佢哋唔會食嘅。哎呀，真係 第一個冇事。 好，咁啊，仲有咧有。啲人可能行行下街咧，成日都摸下啲衫袋啊，咁、啊要覺得啊，我啲電話咧，我銀包喺唔喺度啊，我鎖匙咧嚇、啊，如果即係久唔久要摸一下，如果唔齊嘅話咧，就唔會行嘅，就係咁喺度抄抄抄抄，摸到全部冚冷嘢都有曬喺度啦，咁先至會繼續啊，好啦，我哋就行啦咁樣。 我深信電話係大家應該好多人係咁，同埋咧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成日誤以為電話震啊，跟住就會強迫自己拎出嚟睇啊， 唔係有時啊。電話就算唔震啊，唔響啊，你都會攞個電話出嚟睇啦。係 啊，係。跟住會覺得，喂，點解冇人震？點解冇震嘅？係電話壞咗，冇人揾我，冇可能㗎，會係咁㗎。 呢個我就覺得係一種習慣咯，都未算係強迫症啦。嗱，但係我就覺得啊，以下落嚟呢個咧，我又覺得。都唔係話強迫症啦，嗱，佢話呢一種行為係咩咧？翻到屋企一定要沖完涼先至會上床。 哦，有啲真係會嘅，我識我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咁嘅。 咁梗係啦，你唔沖完涼。 你唔沖涼就上床啊？ 我係㗎，啊夏天唔係，冬天我會係，因為我知道自己，尤其是我哋可能淨係翻嚟做一做節目咧，咁因為我係習慣咧出門口前先沖涼，或者朝頭早沖涼。但係反而我嗰個習慣就係咧，即係個強迫症就係我唔沖涼，我唔洗頭，我唔會出門口。我接受唔到。 咁呢個真係強迫症。 係啦，我會覺得自己污糟。 係係，但係而家係咯，因為都要保持清潔啦，咁所以瞓上張床都係一定要換曬乾淨衫啊。就係涼啊，咁一定先可以上床。我就有呢種習慣咯，我就唔覺得係強迫啦。啊，另外啦，有啲人可能覺得公筷嚇、如果見到咧呢、這個筷子咧夾咗一碟嘢之後，再去夾另外一碟嘢咧，佢就會覺得好唔舒服啦。 我有個屋企人係咁噶，跟住佢係直情咧個公筷咧逼大家就用公筷啦。佢係直情係見到我哋唔小心想用嘅時候，就即刻截住我哋，即係佢一眼關出得好犀利嘅，成圍台 係 強迫大家，跟住佢直情強迫到爭啲自己起身不停一筆送俾大家咁滯，即係會有嘅屋企啊。 我就未見過咁樣，不過咁都真係幾犀利下。 我終於明白點解呢啲叫做香港人會有嘅強迫症。暫時講緊嗰啲咧，我哋都中咗至少都一半。 係啊，仲有冇一啲咧？依家翻嚟我哋又傾下。 是不是城市人生活太紧张呢？真的我们成日有时候都不知不觉呢，行为上面我相信啦，都有真的有一种强迫症的趋势。 是啊， 我觉得即如果不是很困扰到生活呢，不是很严重的话呢，都可以接受的。 我之前呢有心理食堂啦，我们礼拜三的节目啦，咁跟住亦都有一个嘅心理学家上嚟倾偈啦，佢都有讲过类嘅强迫症嘅。咁我哋话喂，咁其实点样先至严重，严重到我哋要睇医生咧？咁佢就话头先啊彭晴都有讲啦，首先影响到自己生活嘅时候就要自己开始注意咯。但系咧去到直情系有少少令到自己受伤，咁啊例如系咩咧？你不停喺度洗手，洗到只手直情烂晒啦，你都坚持仲要洗手嘅，咁呢啲就你真系要求医啦。 即系其实喺身边啦，你真系发觉有好多呢咁嘅人，点解咧？搣手指嗰啲人咧系好多，搣到自己手指公啊，或者系其中一只手指烂晒啦。紧张嘅时候咧，又系咬咩咧？咬手指边嗰啲手皮啊！ 我系咁嘅， 你系咁嘅嗬，又系咬到咧，成只手系烂晒嘅。 你知唔知我耐唔耐有阵时咧会咬到咧佢肿咗啊？即系我会系耐唔耐？我谂啱啱其实上几个礼拜先系咁啫嘛，跟住就会痛成个礼拜咯，跟住佢先消肿咯。咁但系我觉得 痛咗都会继续咬嘅， 继续噶，即系我会见佢肿咗，但系个刺仲系搣少少出嚟，我咪掹埋佢，跟掹到流血咯。 系 会系咁噶， 即系痛苦证明你存在啊！果然都真系啊， 系啊，咁啊呢个都算系香港人典型嘅其中一个强迫症啦，搣手指。 系啊，搣手指。 咁之后仲有啲乜嘢呢？ 仲有啦，呢个我谂，算唔算强迫症啦？我又觉得大家都系注意安全啫，出门口之前你检查晒所有啲路啊，啲门窗要闩晒啊，咁样有时唔觉意可能都会 check 两三次，或者出咗门啦，哎呀唔知道有冇熄炉咧，咁样又翻转头啊，咁样 呢、這个紧张同埋大懵，因为我就系一个咁嘅人，跟住我有试过问过我哋阿 Helen 即系心理专家，佢就喺度笑我话我都系大懵嘅， 大头虾 系啦，因为佢话如果强迫症嗰啲人咧，跟住佢就话系真系不停重复，可能入几次啊，即系但系 check 同一样嘢嘅， 系系 系，即系譬如话佢觉得煤气炉冇熄，咁啊佢真系连续 check 三次，咁但系咧，好似我呢啲咁咩叫大懵咧，就系、是、譬如可能第一次 check 下煤气炉有冇事，跟住行咗出去之后发现，咦唔系、哦，好似唔记得熄灯，又翻上去，即系如果 check 其他嘢嘅话， 大头虾啫， 系啦。咁佢话原来呢个都有解决方法噶， 点啊？ 佢话咧 就系用而家嗰啲home 嗰啲咩智能嘅，系啦，屋企家居装置系咪？ 系或者揿电话揿熄佢咪？唔系，佢就话咧可以咧，原来每日大家都可以写个清单，你粘喺个门口位置，咁你一开门嘅时候，咁就可以提提自己，不如我而家 check 咗个炉先啦，我而家不如 check 咗个灯先啦，咁样嘅话就可以令自己咧少啲大懵，亦都可以减少呢一个有关嘅。 呢、這个真系好嘅，因为咧，我屋企嘅另一半咧，经常出门口之前咧，成日都系唔记得会拎是但样嘢，包括银包、电话、锁匙嘅咁样啦。咁以前咧就真系屋企咧真系会粘一张纸喺度，记得带齐你所有身边嘅嘢，咁啊一定会记得咯，就唔会出咗门口之后，咪咯，有冇带，成个人就好紧张。但你讲我自己咧，我嘅强迫症咧，我谂系精神思想上嘅强迫症，系真系比较严重少少啊。我咧就系每一日咧，冲夜晚翻屋企完成晒所有工作，冲凉嘅时候咧，就谂翻起我整日嘅嘢咧，有啲嘢我就觉得，哎呀，自己做得麻麻地嘅时候咧，就经常咧就会大嗌啦，谂翻转头啦，点解我要咁啦？跟住好似有少少抌心口啊呢啲咁样嘅行为啦、情绪啊等等啦。我以前都唔会留意到系咁啊，一嚟睇篇文章，二嚟咧就我记得有一年咧，我爹哋妈咪喺香港做嘢嘅时候咧，喺香港翻嚟陪我嘅时候咧，佢话你做乜嘢喺厕所嗰度大嗌啊？我有咩？我有咁做咩？ 知自己大嗌啊？ 系啊，我有咩咁样？佢系啊，你嗌得好大声喎。哦，我冇嘢喎。 但有冇话嗌乜嘢噶佢？ 冇啊，咁样嗰阵嘛，系咁，系啊，系冇嘢嘅。 但而家你冇事啦，系嘛？ 而家我晚晚都有啲咁样嘅。 我人倾下偈好啲。 我谂喺香港生活更紧张， 系啊， 唔多唔少都有啲咁样嘅。 系 唔同程度嘅强迫症，希望你今晚轻松啲啦。 系咁，仲有冇其他嘅强迫症咧？ 有啊，好多噶，系啊，你仲想听埋？ 我想听啊， 你想继续听埋落去？ 系因为其实我觉得而家都中得都算多啦，我好惊全部中晒。不过我觉得呢一样嘢某程度上都系只系香港人 呢、這个 中唔奇。 银包嘅银纸每一日一定要排好。 我有啊， 银码系细至大，同一间银行嘅发钞，即系嗰张嘅银纸要摆埋一齐。新嘅舊嘅都要分開， 係 你有冇？ 有，絕對有。我仲要誇張到係點樣呢？我係會將某啲即係譬如新啲嗰啲公仔咪冇咁靚嘅， 佢設計有啲有啲啊，跟住之後咧，我係會即刻用咗先咯，係係 係， 或者一啲好霉嘅已經好殘嘅銀紙，我會攞去用咗先咯， 係係， 跟住新正啲嗰啲我會繼續 keep 住， 係， 跟住同埋係只會 keep 某一個銀行嘅。即盡量啊， 係 keep 某一個銀行嘅 發鈔， 發鈔 係其他嗰啲就使咗佢。我冇你咁誇張啊！ 我真係咁樣強迫噶， 我就會日日都會執翻執下個銀包，係啦。咁你頭先講話嗰啲銀紙嘅排列咧，有嘅，即係會將佢譬如最大嗰張就擺最外，跟住然之後如此類推啦。咁啊排到整整齊齊，即如果調轉咗嘅話咧，都會擺翻啱佢啦。即係要咁樣去靚咁啊，好舒服啊！直情係做完之後，成個人都啊，好似飲完汽水咗一啖氣出嚟咁樣。銀紙呢啲嘢我同你有啲認同嘅，所以都啱啊嚇。咁另外啦，唔知你咧帶飯翻公司食嘅時候，會唔會係又係咁咧？會用幾個盒？咁跟住咧就裝幾個有汁嘅餸擺埋一齊，咁啊同啲飯同埋啲餸咧一定要分開。哇！如果係咁，真係拎好多嘢翻工。 誒，呢個絕對唔會。 係咯， 我係可以一慘。即係一鑊嘢咁樣就食㗎啦，絕對可以。 係啊，我見到我譬如我啲同事咧，我諗佢哋都比較輕便少少啊，係啊，都唔會帶咁多好論盡啊，好多汁嗰啲餸咧，翻嚟咁樣叮翻熱佢咧，好麻煩嘅真係。 咁啊，所以呢一啲咧都係咧，我哋香港人經常見到嘅強迫症啦。又唔知道彭晴講完之後，大家而家聽到嘅敏感時刻聽眾，你又仲幾多咧？ 星期一又特別真係緊張少少，都明白嘅，係啊。咁啊，慢慢如果真係留意到有自己呢啲行為咧。放松少少，慢慢我谂戒咗佢可能会好啲啊。 或者我觉得可以听下今晚我哋敏感人物嘅嘉宾，可能对自己都有治疗嘅作用。 因为佢系一位冥想嘅导师嚟嘅。 好啊，咁我哋一阵间就交个时间俾李影晴 Bernard。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but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Don't worry.The landlord say your rent is late. He may have to litigate. Don't worry. Be happy. Look at me, I'm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I give you my phone number. When you worry, call me. I make you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Ain't got no cash, ain't got no style, ain't got no gal to make you smile. But don't worry. Be happy.When you're worried, your face will frown, and that will bring everybody down. So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there is this song I wrote. I hope you learned it note for note like good little children. Don't worry. Be happy. Listen to what I say in your life. 听呢只歌每次都有一种好 relax 啊，真系放松嘅感觉噶。 系啊，因为放松咗先至可以令自己开心啲。 系啊，不过呢个算唔算强迫症咧？即系每次你觉得好紧张嘅时候，或者即系强迫症紧嘅时候，系啦，我要放松啲啦，听下 Don't Worry Be Happy 啊咁样。算唔算强迫症嘅一种咧？ 最后尾可以变成强迫症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晚上九点将中西区圣士提反里、金凤阁、巴炳顿道、兴华大厦 A 座同 M 座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在明天凌晨两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天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另外，政府晚上九点将西营盘薄扶林道万林阁、第三街真光大厦、高街惠丰和西边街永祥大厦列为受限区域，目标是在明天早大约八点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说，由于万林阁、真光大厦和惠丰近期出现确诊个案，经评估之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就相关的区域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政府说，受限区域内将会设立临时采样站，受检人士需要在明日凌晨零时三十分之前接受检测。本港新增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未明，初步确诊个案有10多宗。新增确诊个案中，13宗属于 Ursus Fitness 健身中心群组，这个群组累计有122人染疫。初步阳性个案方面，患者包括两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人员，分别是40岁男子和41岁女子，两人是夫妇，住在帝景园第三座，无病征，昨晚在封区措施期间检测呈阳性。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在官方网站公布，两名职员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们工作的时候不需要接触公众。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今日开会，审视7宗曾经接种疫苗之后死亡以及严重异常事件。委员会初步认为所有个案和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头4宗死亡个案涉及两男两女，年龄55至71岁，全部都有心血管疾病，但仍然需要等待全面解剖报告才可以总结死亡和接种疫苗的因果关系。孔凡毅又说，委员会评估一些涉及住院的情报个案，包括两宗怀疑面瘫个案，两名分别57和69岁的男子情况不算严重，其中一人因为有糖尿病仍然留院，另一人治疗之后已经出院。澳洲多个城市出现集会争取妇女公义，估计全澳洲40个大小城市和城镇，包括坎培拉、悉尼和墨尔本等出现集会，不满澳洲政界近期出现多宗被指损害女性权益的个案，政府未有积极应对。澳洲近期多名政府官员被指涉及操守问题，包括司法部长波特被指在1988年性侵一名当时16岁的少女，波特已经否认指控。另一名前政府雇员声称2019年在部长办公室内被严重性侵，连串指控严重打击总理莫里森政府的声望，声称政府保障妇女权益不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804点，升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9点，跌3点。

系啦，莫莉， 嗯，点啊，彭晴， 冇啊，点解你会成为今日嘅你？有冇谂过？ 有啊，时间真系会令人改变噶、 哦，系啊， 心态都系噶， 嗯，冇错、 啊，经历咗一啲嘢之后，你就会转变噶啦。 啱啊，但系今日嘅你就当然要嚟自昨天你所有经历啦、 嗯， 你遇到嘅人啊，同埋事啦，就变成今日嘅你啦，吓、啊。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变成今日嘅你，到底系你自己嘅选择啊，抑或系命运安排咗你一早已经选择咧？ 咁圆嘅， 咪有啲哲学啊，系咪要谂下，咁啊，问下我哋今晚啊，我哋诶敏感时刻里面敏感人物。嘅嘉賓係啦 ，Burner 李影晴啦，因為佢就之前就係讀美術嘅，咁、但係而家咧佢又用一個冥想導師嘅身份同大家見面，點解會有咁大嘅改變咧？發生咩事咧？問下 Burner，Hello，Burner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係啦，咁啊李影晴其實基本上我哋有時喺港台咧都會聽到你嘅聲音啊， 嗯，係啊，我都有喺普通話台嗰度做一個每個月嘅一個小分享， 係、 嗯、 分享 一啲冥想啦，或者係正念生活。嘅資訊嘅， 係 正念生活，即係正面啲去面對人生啦。 正念咧，即係話正在進行嘅念頭咁樣解。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點樣可以活在當下，或者係活好當下嘅。一啲方式啦， 系活在當下，即係呢過去十幾年，我成日都記住呢個字、我記得我認識阿李影晴、識阿 Burner 嘅時候咧，佢嗰陣時係好細個啦，當然係讀美術啦，係啊。但係即係讀美術，我覺得真係好有型嘅，真係。 我都覺喎。 係啊， 同埋我成日覺得咧，係一定有天分先可以讀美術㗎。 嗯， 你試下叫我過去讀啊，我諗ban 都 ban 咗我哋一早已經。 唔會。 讀乜嘢嘅咧？藝術，因為讀美術啊，美術好似好廣闊咁樣，好抽象，咩、一回事嚟嘅？其實 我都好開心，我可以讀到藝術，因為唔係我所有嘅同學嘅屋企都可能會好支持嘅一個範疇啦。藝術其實我覺得係讀創意，其實佢真係唔係要逼你記好多嘢或者做好多功課，而做嗰啲功課可能係陶藝啊，或者係畫畫啊、油畫啊、素描啊等等唔同嘅藝術範疇，我哋都會涉及啦。咁當然有 art history 啦，即係一啲歷史上面嘅嘢啦，咁都會有牽涉到咯。即係點樣去欣賞藝術、欣賞靚嘅嘢？咁我個人又中意睇靚嘢，咁所以呢一科係真係幾適合我。 但係我想話呢個會唔會要有天分先至可以讀到咧？因為藝術呢啲你欣賞靚咧，我成日覺得你覺得靚都要身邊嘅人一齊都覺得靚，嗰樣嘢先感覺上面靚。如果淨係得你一個人覺得靚嘅話，就會覺得嚇、你冇品味喎、即係好容易就踏入咗呢樣嘢噶啦。 其實標準係點啊？ 又冇一個標準嘅靚與唔靚，除非你話係買賣咁，又係另外一回事。咁如果你淨係睇去讀藝術嘅時候咧，我記得有一個老師曾經講過，話藝術咧係一個過程，即係好似。等於好似人生都係一個過程咁樣，點樣去享受當中嘅點點滴滴咯，就係藝術嘅原因。你一定要去經歷呢一樣嘢，係一個經驗嚟嘅，唔係一個要學識嘅嘢。你亦都唔會話係 talent 呢樣嘢唔會學到翻嚟，佢係慢慢慢慢會浮現咯。 係，咁但係你嗰陣時學嘅嘢，跟住同做嘅嘢咧，係啦，即係兩者有啲咩嘅關聯啊？做啲乜嘢咧？不如都同我哋講下。 好啊，我啱啱畢業嘅時候咧，就做拍賣行啦，多啲啦，因為我有做呢一個藝術修復。主要咧就係做陶瓷嘅修復啦，做一啲唐代嘅陶藝啦，或者係漢朝啦、秦朝啦等等嘅一啲俑咯，咁我就會做佢哋嘅 restoration 嘅工作，咁然後 係啊，即係爛咗就將佢修復，係咪可以咁樣去理解啊？ 可以咁樣理解，咁但係修復其實都有佢，我覺得係有佢好深厚嘅一個。可唔可以話係審美咧？係有一個感覺喺度。 係點嘅感覺咧？其實係咪乜唔係話修復翻？譬如爛咗呢一忽，咁咪黐翻嗰忽，同個原本嗰個嘅原本嘅係啦，嗰件嘅藝術品或者係啦嗰件嘅陶瓷，應該係一樣，係咪咁樣去咁嘅理解㗎？ 其實可能好多人覺得你買一件新嘅咪好咯，做乜要買一件幾百年嘅、幾千年嘅嘢？ 值錢啊嘛！ 但幾千年嘅嘢就有啲唔同，就係佢有佢嘅歷史價值啦，有佢嘅歲月嘅痕跡啦。咁變咗 嗰一個歲月嘅痕跡唔一定係新嘅嘢可以俾到你，係一種味道。 咁修復呢樣嘢再具體啲係點啊？就係黐翻隻手落去，定係你 design 啲新嘅狗啊、貓仔啊啲落去咧？ 咁就係新嘢咁啊， 唔理 嘅喎， 冇理成 fusion 啊嘛。 即係真講真，唔知可能有啲人會整第二啲嘢落去，但係其實修復主要係將佢原本嗰一種味道帶到去佢嘅最高嘅位置，所以唔一定係佢，譬如呢一個公仔佢冇咗隻手，你就修復翻一隻完整嘅手，有五隻手指咁樣先至係最靚。咁可能佢冇咗一隻手，係就係因為佢冇咗一隻手，你先至覺得佢嗰、那個。感覺是完整的，是一種感覺，是缺陷美， 沒有東西是完美的， 是啊，不完美裡面的完美， 完美是 啊， 那你做過最厲害的修復是什麼？對你的印象當中很難忘有什麼？會不會是秦俑啊？一些， 其實會不會啊？我最印象深刻的呢，就是那時候我學修復的時候，有一個唐俑是一個好似一啲個肥肥嘅女士咁樣嘅，咁我好中意佢嗰個圓潤嘅感覺，然後佢其實係碎開咗好多好多好多塊嘅，咁但係後屘我就將佢少少少少少少咁樣修復翻佢成為一個完整嘅公仔啦，咁係需要好多嘅耐性， 係啊， 同埋其實對手咧都係唔係幾好，因為嗰啲膠啊、嗰啲泥啊，日日咁樣磨咧，其實係即係對女仔嚟講，可能你覺得好鞋啊隻手咁樣，係、 哦、 啊，咁 會㗎原來 都會㗎，不過我覺得嗰個印象好深刻，因為我覺得爛咗嘅嘢唔一定係唔好咯，你可以將佢變成一樣好靚嘅嘢，都係可以嘅。 平均一件物品要修復嘅話，係要幾耐時間噶？好長好短噶。 其實睇下佢係 有 係啦， 就係兩邊黐翻咪得咯。 你好似攞一個而家嗰啲人好多買嗰啲手袋咁樣，你話拎去修復咁，即係睇下你有幾。那個 condition 是怎樣咯，同埋你想修復到咩程度是最好的，咁先可以判斷到個時間。 我覺得即係講呢啲古董啊，嘅物品啦、啊，即係好多時候咧。都是在啲陵墓嗰度咧挖掘出嚟， 系啊， 好靈異 啊！你知道啊，阿 Berna 講起靈異咧，你講古董嘅靈異咧，我記得我最初開始修復嘅時候，有一次咧，師傅咧，我師傅係張中麗上女士啦 ，Lisa， 咁啊 ，Lisa 師傅咧就收咗一批係好多箱，我諗成十幾箱嘅黑陶秦俑。秦朝嘅用，系細細個細細個嘅，全部都散到，即系都幾碎下。咁、我嗰陣啱啱開始啦，都未係好熟習，咁話哦，咁你周圍睇下先啦，睇下點樣去砌翻，有成即系十幾箱喺度。咁我就是但隨手咁樣咧，喺一個地方度攞起一件，然後再喺另外一個箱求其隨手攞起一件，再將佢拼埋一齊，竟然係同一件。真系真人真事啊！你个咁，我嗰阵都觉得系哇，我都几有手气唔通咁，我就觉得自己可以继续去深入去做呢样嘢，因为我觉得都好似好有嗰种感觉咁。 哇！你好似我哋上一次访问嗰个嘉宾啊， 系咩？ 李显善，你记唔记得 Winston？ 系啊， 佢系做 人类法医， 人类学嘅法医嚟嘅。佢又係將啲嘢 接埋，側埋一扎骨，右邊 一 扎 骨，咁就將佢接 合埋，就變咗一個人。 哇！ 佢亦都係同你一樣講同一番説話，唔知係自己手氣好啊， 係啊，你真係一種感覺 instinct 啊，定係？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这种 instinct 的。 是 看你有几 connect， 即是你有几咁连接到那一个当下的那一刻。所以现在我做回冥想的时候呢，我发现原来这种感觉你是可以培养得更深入的。 为什么是做得好地地，你都说你自己都有天分，其实做这些即艺术修复的工作。就轉咗去而家係啦，向住做冥想導師係啦，即係呢方面發展咧。其實， 中間其實都經過咗好多唔同嘅東西。咁我做藝術方面做古董啦，咁然後後屘我由美國翻嚟香港嘅時候，我就再去咗北京讀一個碩士。咁然後當時咧就係呢一個二零零。 八年嘅奧運會， 係北京奧運。 咁嗰陣呢個中國當代藝術咧，亦都係非常之蓬勃啦。咁我亦都係有一個即係細個啊嘛，覺得好興奮啊！哇，呢一個即係 art scene 咁樣啊，好～好即係好似好正喎，不如去試下啦咁。咁我就去咗讀個碩士，然後亦都更加去了解嗰、那個情況係點咯。 好旺嘅嗰陣時，我好真係記得七九八，你有聽過咧？一定係 啊，七九八 係啊，北京一個好出名嘅藝術區。 係啊係啊，咁、啊、我嗰陣讀中央美院嗰個藝術管理咧，其實佢哋都需要我去做實習嘅。咁、我就喺七九八其中一。啲畫廊嗰度都有去工作啦，咁、然後亦都有去接觸啲藝術家啊，好多唔同嘅展覽啊，咁樣都有去做。 都做咗好多嘢喎、啊，其實 係咯， 係啊， 之後都仲有，呢個只係一個開始。 係係，做啲咩？畢竟真係同人搞展覽啊， 係 嘛？ 係啊，咁最初就係幫手拆展啊，咁樣啦，即係唔係我去拆展啦，係幫人去拆展啦、啊。咁、然後展覽之餘，咁慢慢又好似牽涉做 event 咁樣，咁、然後係啦，做啲活動，咁、然後活動我爸爸嗰陣又有做啲大型嘅活動嘅，譬如奧運會都有幫手做導演啊，咁樣等等嘅嘢，咁所以其實咁跟住我喺北京嗰陣，除咗藝術嘅活動啦，我都有做一啲演出嘅活動咧，我都去八下咁啊，咁我又去學習下啦，咁就做咗一段日子咯。 咁聽你咁講咧，有咁多範疇涉獵過啦，點解最後你都係決定選擇做冥想嘅老師去教導人咧？ 係啦，就是、因為咧，我覺得嗰陣喺內地咧就學習咗好多唔同嘅嘢啦，亦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咁最後我都係覺得。我覺得我自己需要一啲時間去休息一下啦，因為當時我都即係仲係細個啲啦，咁亦都喺呢一個咁忙亂嘅情況之下咧，又即係拍拖啊咁樣，咁但係嗰個 relationship 咧，即係嗰一個拍拖嗰個關係咧，就後屘並唔係太好啦，咁所以我就決定都係休息一下，然後再重新諗下我自己，其實真真正正係想做啲乜嘢。 你當時嗰段感情係喺北京發展嘅係嘛？ 係啊係啊，嗰陣、我喺北京認識咗一個男仔，咁、然後拍拖咁樣咯。 拍咗幾耐啊？你哋 拍咗好耐，我諗六年咯。 拍咗六年拖，就已經好成熟噶啦，係咪？其實去到嗰啲。 其實 談婚論嫁地步 係啊，因為嗰陣六年入面咧，我哋即係我哋一齊，然後慢慢到 即係你做嘢都一齊嘅，可唔可以咁講啊？ 之後咯，係啊，最初係即係拍拖又冇話一齊做嘢嘅，跟住慢慢可能三四年到之後就一齊做嘢，咁即係做啲活動啊咁樣啦。咁但係後屘其實我哋兩個都唔係太夾，咁我就亦。都冇諗得咁通透，因為真係仲係好細個啦。咁就係啦，後屘個 relationship 即係呢個關係並去即係越走越嚟越下坡。咁到咗談婚論嫁嘅地步之前，我諗半年到啦，我就覺得真係唔可以再一齊啦。咁我就斬咗呢個 關係 絲嘅，係 好傷感。我聽你頭先咁樣講嘅時候， 六年唔係一個短時間嚟嘅、 你哋中間好大問題。 係啊，因為其實對方咧亦都係一個情緒比較波動好大嘅一個人，因為佢都係做啲藝術有關嘅嘢。咁佢個比較暴力啲啦，可以直接啲咁樣講。我個人都有陣時會好直接咁樣去講某一啲嘢。咁但係有啲人就係、哇頂唔順佢就一嘢咁样拱埋嚟，或者推冧啲嘢咁，咁我就好惊。咁但系我好惊，我又唔敢同屋企人讲啦，又唔想佢哋担心啦。咁后屘一路忍，一路忍，一路忍。咁我到咗自己差唔多，三十岁都系要嫁噶啦。咁我就谂，咁佢又话啊，好想结婚啊，生 B B 啊咁样。咁我就觉得我或者都系好啦。咁个即系啲朋友都结婚啦，开始。可能我都要咁做噶啦，咁后屘我再谂深一层，然后同咗我嘅屋企人讲，咁佢话你梗系唔可以咁样，你点解唔同我讲啊？咁后屘 我就決定在一起咯。 係、嗯，但係呢個過程係咯，嗰、那個過程其實真係係啦，係咪每一次都係即係動我對你唔禮貌啊，動咗初，跟住之後你原諒我啊咁樣，你都接受佢，因為你好珍惜呢段感情，好珍惜呢個人，你覺得佢真係會改過，你相信佢唔會再係咁嘅。 其實我估當時嘅我咧並唔係好清醒。因为对方咁样讲嘅时候，可能我亦都有一种 insecure 啦，可能自己咁，所以想系唔开心，但系亦都有好多嘢我担心，我担心屋企人点睇啦，担心其他人点睇啦，咁所以我一路就捉住，又觉得自己嘅年纪差唔多噶啦，可能我如果放弃咗咧，我就唔可以再嚟过噶啦，我可能都系要嫁噶啦咁样，咁所以我就一路。好掙扎咯，同埋我覺得真的有一齊做嘢、所以有陣時我怕會影響到做嘢嘅人，係啊，工作嘅關係同埋其他人都係做緊嘢、我唔想因為我私人嘅嘢影響人，所以我就一路忍咯。咁、其實忍真係唔係一個辦法，直至到最後我諗做咗個決定係離開啦，之後咧個人真係輕咗好多。然后我就慢慢去重整我自己嘅心灵啦。咁亦都因为通过重整自己嘅心灵嘅呢一个阶段咧，我又 pick up 翻冥想呢一个练习。因为其实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同爹哋咧，佢爹哋妈咪啦，去一啲 retreat 啦，叫做即系一啲禅修营咁样啦。咁去唔同嘅地方有。去超覺寺啦，四川嘅超覺寺啦。咁第一次九歲嘅時候，咁嗰陣學咗冥想，但係冇真係去練習。只不過，但係我覺得好重要嘅係，佢好似種咗一個小小嘅種子喺個心入邊。其實你有啲乜嘢唔開心嘅時候，這個你都可以嘗試去做翻呢一個練習，可能個人會舒服啲。咁當時我休息咗一年啦，分手之後，咁有去。練習冥想啦，亦都有去即系 therapy 啦，當然係真係需要，係啊，要治療一下啦，因為我有一種好焦慮嘅心情。咁後屘好咗好多，咁我亦都有繼續 keep 翻冥想呢一個習慣。咁我覺得冥想其實幫到我去度過好多呢一啲難過嘅時刻啦。咁亦都令到我嘅心情平復啦，唔會咁容易。緊張啦，更加能夠去擁抱當下發生嘅所有嘅事同埋人。如果覺得自己真係唔開心嘅，唔可以接受嘅嘢，就唔好去忍咯。應該係直接同對方講，或者去睇下點樣去解決呢樣嘢。 係啦，咁我哋休息翻嚟之後，當然繼續同李影晴 Bernard 一齊都傾下，係啦，佢自己都有走過咁多即係唔同嘅經歷。頭先聽佢講嘅話，阿莫莉冥想就幫助其實好大啊！ 係啊，可以令到自己有勇氣。咁Bernard 都已經走出呢個困局啦。咁之後嘅路又係點樣咧？轉個頭翻嚟再傾。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首先给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

我哋下半部分嘅敏感人物，咁啊，莫莉，我哋继续有啊 ，Bernard 李英晴啦，系冇错。咁啊，冥想其实就而家阿 Bernard 就一个冥想嘅导师啦，而听佢头先所讲咧，即系冥想都帮自己都走出咗困局。咁而家系好多人对冥想都好有兴趣，其实 系咯。 莫莉，你有冇兴趣啊？ 我有啊，同埋啲人话一开头嘅时候好简单嘅，你听自己呼吸先，你就会令到自己个心情就可以平静翻噶啦。因为而家人类咧呢样嘢好容易就好激动噶啦，因为就话呢一个系最入门级噶啦，好容易试嘅试下啦。同埋点解越嚟越多人去练瑜伽啫？其中一样嘢，啲人有人真系同我讲，我话好中意就系瑜伽，好似心灵上面有个治疗，可以令自己释放，可以慢慢平静。其实系咪？都是这个心灵治疗之一来的，或者冥想会不会都关瑜伽有些事啊？ 其实冥想呢有分很多不同的门类啦，可能瑜伽也都有一些冥想的方式，佛教里面都有一些冥想的方式，道教又或者都会有不同的宗教都有一些 contemplation 的方法啦。我觉得冥想其实是好像刚才莫莉这样说，你可能最初是听下自己的呼吸，感觉下自己的呼吸，就可以慢慢平静落嚟。咁呢一个系正确嘅，而冥想去学习咧，冇啱与错。我觉得呢个亦都系我学习嘅地方。好似同画画咧，其实画画我都觉得系冇啱同错嘅。我觉得艺术同冥想有关联嘅地方就系灵感同埋创意，都系由一个嗰一个心灵嘅空间无无端端咁样发出嘅，譬如我俾一个 example， 一个例子，大家，当你觉唔觉得系冲凉或者系去厕所嘅时候咧，特别多灵感嘅， 系啊， 好静啊，因为自己一个嘛，系咪啊？ 有人同我讲我因为水旺我，所以我就静。 可能是定是其他原因， 可能都是这个，可能我们阵间可以再探讨。 我想问你的问题都是冲凉的时候。 是啊，就是因为呢你冲凉的时候或者是你去厕所的时候都是最安静啦，好像彭程刚才讲的你自己一个人很安静去享受当下的这一刻的时间长了。当你在那一个安静享受自己身体的触觉或者去感受你的呼吸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达到深入那一个 intuition， 即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 connection 的那种直觉呢，是会更加准还有更加深入，所以你就会更加多我可以这件事这样解决啦，或者是那个人不如这样做，可能他就没那么生气了，都會有好多呢一啲情況發生嘅。 之前 Bernard 你就話其實細個時候都有接觸啦，係啦，因為跟屋企咁可能都有學習下即係冥想。好啦，到你之前因為要解決自己嗰啲心結啦，係啦，冇錯，再走翻去走入呢個冥想嘅世界嗰度，其實有啲咩新嘅體驗睇法，同埋你要走去學噶嘛，係嘛？你要走去學，學啲乜嘢嘅咧？又 其實咧，我去學嘅時候咧，就係、是。細個嗰陣可能係用中文啦，咁聽下爹哋講下，或者係聽下啲老師講下，咁去理解乜嘢係冥想啊？可能有啲嘢係念口簧啊，有啲動作啊，或者係去諗嘅嘢啊，都係念口簧，唔係好明嘅。咁到我大個咗之後，覺得我都係想深入啲去了解究竟呢個係咩嚟嘅咧。咁好得意咧，我係喺美國嗰度學嘅，我用英文咧再去睇翻呢一個佛教嘅哲學咧。竟然我覺得是容易明好多喎、 哦，英文好啲啊？ 又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譬如 simplicity 咁叫你做人簡單啲啊，或者 renunciation 叫你去寫，即係放下一啲嘢啊。咁由於我睇咗英文嗰、那個，覺得好有意思啊，咁我就去用英文咧再學習冥想啦。咁真係好舒服啊，個人覺得好，即係啲嘢真係可以放下。同埋我覺得個語言咧，我自己啊個人認為啦，有少少唔同嘅。好似英文，你會覺得我好愛我自己，我其實我心入邊都係深深咁樣擁有愛。嗱，用中文講咧，好似好。讲咩啊？咁但系其实英文咧，你讲起上嚟又好似 好瘦喎、啊、個人。 I love you 同我愛你都有分別嘅。 I'm loved, I'm powerful，、嗯、即係同你用中文講又有啲啲唔同嘅。 咁、嗯嗯那個理解我嗱，如果我聽你咁講啦，嗱、嗯，我你有聽阿 Burner 咁講，其實某程度上冥想都係有宗教背景關係嘅成分多啲。當然佢背後亦都代表咗一啲。哲學啦，有宗教冇宗教嘅都有嘅、嗯，我知道就係、 是。係啊，其實冥想嘅來源咧，都係可能喺二千幾年前啦，又甚至乎更加老喺印度Hindu 嘅神裏面，可能五千幾年前已經有一個呼吸嘅練習。咁、嗯、但係慢慢慢慢演變成到今時今日，其實都有人。係做啦，同埋過去嗰三十幾年啦，都有好多 Stanford 啊、Harvard 啊，你諗得出嘅大學咧，都做咗好多研究，係關於呼吸點、嗯、樣可以將我哋嘅神經系統撫平，呢、一個 parasympathetic system 啦，點樣去將佢舒緩啦、啊？咁、我覺得由於歷史啦。加上科學啦，都有呢一個證實呢一樣嘢係有用咧。咁、唔一定係你係要佛教或者道教或者係某印度教你先至可以學，而係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呼吸。你有呼吸，你就可以做冥想。你可以做冥想，你嘅腦亦都可以慢慢慢慢沉澱。咁跟住你望嘅嘢咧會清楚啲。咁當你睇得到嘅嘢，你先至可以處理得到。 呼吸嘅嘢咧，人人都呼吸噶啦， 系 系啊，咁有咩点样唔同咧？系咪好留意我自己呼吸？ 系咯，就已经 OK。咁点解你要去唔同地方去学咧？ 系咯， 又去印度，又去日本。 系啦，其实咧，我觉得系一个经验，一个经历啦。咁、去学咧，唔单止系呼吸，而系佢可能有好多。背後的哲學啦，都是可以更加深入 去理解。其實跑步啦，或者是有些正念步行啦，或者是正念飲食啦，正念飲茶啦，都是一些不同的叫做 mindfulness 啦，很多人叫 mindfulness 的練習。咁呢一啲都係用日常生活嘅方式去令到我哋大家都可以唔一定你要坐喺度呼吸，而係你做乜嘢都可以係融入生活嘅、 哦。我冇諗過飲食都可以 喎。 係啊，可以㗎。 專注嗰當下 食嗰個嘢， 嗰一刻係、因為有時候我哋咧做緊一啲嘢嘅時候，我哋要分心做緊好多唔同其他嘢。 係、 所以我明 Burner。想帶出的這個理念是但是你是做了導師那些人來找你去教他們去做這個冥想的時候你往往幫他們解決的是什麼 的問題呢他們為什麼要走去學習冥想他們面對的是什麼呢 其實 你都是教他們這些還是怎樣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幫人家去解決問題的人而是冥想这个练习是需要你自己我教你的是一个 tool, I'm giving you a tool,、这个工具呢你自己会能够解决到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我给一个比喻大家啦好像我们的脑有时候想很多东西或者很害怕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你一杯水一杯清水你放一羹泥下去不断搅动那个那一杯水那它里面那个水質咧就會好混濁啦，咁混濁就好似我哋嘅腦或者我哋嘅心咁，好亂咯，睇唔清楚咯，唔知道做乜咯。咁冥想咧就係要你擺低你嘅手上嘅嘢啦，然後等佢慢慢沉澱。當佢沉澱落嚟嘅時候，嗰、那個水清，你先可以睇得清。就好似你嘅心定咗，你就可以睇得清你應該點樣做。你应该跟他分手啊，应该留低啊，定是应该跟他讲某一些东西啊？咁呢一个你就会清晰很多啦。 嗯，中意呢些习惯会不会都是女仔比较多啲？同埋佢哋遇到会不会都是啲即系瞓唔着啊，或者很攰啊，咁所以去做冥想？即系系咪遇到呢些情形咧？ 会啊，其实男士女士都有，不过可能女士咧最近都会多啲嘅。咁瞓唔着咧，好多人咧都会尝试去冥想，因为其实冥想。真的可以好幫到瞓覺嗰個睡眠質素啦，同埋有啲人可能瞓覺瞓得好淺嘅，好容易醒嘅，又或者發好多噩夢啊，或者瞓唔著啊，咁所以其實冥想咧對於睡眠咧係好好嘅。咁當然唔係淨係呼吸啦，我哋都有係身體覺察能力嘅練習啦。咁所以點解我哋要去嚟 學習啦，同埋去嘗試咧，都係有原因嘅。 Burner 其實都仲有一個背景都好特別嘅。你頭先講到話冥想可以幫到人咁多嘢，但係其實譬如你屋企你叫我即係叔叔啦，係啊，李成澤啦， 係 你爹哋啊，李在堂啦，嚇其實都精通呢啲堪輿風水命理，其實都幫咗好多人。你點樣去理解呢一樣嘢？你覺得會唔會係一啲啊？其實命運有軌跡嘅，其實都有安排嘅，所以。啊！有啲咩喜事，個個都話啊，走去睇下個相先，係啦，我睇條命，點解我咁噶咁樣？你信唔相信嘅咧？ 其實我喺呢一個家庭入邊長大，我當然某個程度上我係相信嘅，我亦都知道佢可以有幾準，但係即係個人嚟講啦嚇，因人而異。個人嚟講，但係咧，我覺得風水命理係一個好似你去睇醫生咁，你去睇醫生，個醫生會俾一個。診斷報告俾你，咁你就等於你去睇命算命，咁、那個師傅即係譬如我爹哋或者阿叔叔啊李成澤，佢俾個diagnose 你啦，你個人咧就點點點啊，你屋企又點點點，全部都可以睇得好準嘅喎，就睇你嘅八字，包括你嘅年月日時啦，咁每一個都有兩個字，咁隔離二四六八咧就叫做八字啦，咁可能你睇咗呢個八字之後咧，就會知道你嘅過去啦、而家啦，或者大概展望你嘅將來會係點，但係呢個係一個展望。呢个系一个 possibility， 佢唔系即系你一定会系咁噶啦。但系点解有啲人会系？ 系咯，点解有啲人觉得哎呀好准，我真系咁、啊？ 系咯，有啲就唔系噶。 系啦，因为咧我自己嘅体验啦，因为我喺呢个家庭入边长大，确实我见到好多人咧嚟揾爷爷啊，或者揾爹哋啊、叔叔啊，都系我想改个名啊，点样可以好啲啊？我生意又点啊？我结婚啊，我好似我以前个男朋友咁、啊，咁即系点啊？咁即系好多烦恼咧，先至会去睇嘅。咁但系。当人哋话俾你听，哦，你医生话俾你听，你个报告咧就系咁咁咁啊，你个人咧偏向系咁，咁你可能会做出一啲咁样嘅决定，所以你嘅将来咧就有机会会系咁咁咁，咁你加埋今年呢一个星相啦，系点样点样啦，咁可能会点样影响到你，你又会点样去做一啲决定，咁所以佢其实成样嘢咧变咗就可以。計算到你今年會遇到啲咩事啦，你個人嗰、那個心路歷程會係點啦？大概咁點解我覺得佢係準，不過其實係有機會去改寫咧，就係點解我哋要冥想啦？冥想嘅係 咯，有咩關係啊？ 係啦，佢嘅關係咧就在於當你知道呢一個係可以計算出嚟，你個人嘅性格係咁，咁你如果知道你個人嘅性格係咁，你就有機會可以改變。但系你改变嘅第一步就系要自己认清自己系咪有呢一样嘢。 哦， 当你知道你自己有呢一样嘢，哎，我成日心软，咁下次咧，我成日都觉得我要帮全部人去搞掂佢哋啲嘢。啊，你唔得闲啊，唔紧要，我做。你唔得啊，我帮你搞。好多人都有呢个习惯嘅。咁但系当你知道你自己会有呢个习惯嘅时候，更加注意留意，我可以点样去重新选择。我唔一定要帮佢执手尾嘅、哦，其实佢都系可能系佢嘅 lesson 嚟嘅、哦。呢、这个，点样去退后一步，关注翻呢一刻自己当下嘅感受、感觉同埋发生嘅事情，然后先至再清晰咁去选择你嘅路向。我行第二条路，我唔行翻呢条路，咁你就可以改写你嘅人生。 即系话，其实个命运个安排，虽然可能系咁样写。话你系咁， 系， 但系如果你都清晰咗自己嘅问题嘅话，其实你可以行另外一条路嘅，即系你话行衰运嘅话，我知道啊，系、我可能会有出现问题，咁你咪叫所谓避咗佢，系咪可以咁嘅意思？系咪真系咁解咧？ 趋吉避凶咧，咁当然啦，就系、是、话可能你去睇算命啊，咁佢会俾啲嘢你带，俾嘢呢啲当然系帮你摆嗰啲地方啊，你今年啊少啲点样点、但系呢个系被动，我自己个人啊，我自己个人觉得。亦都唔可以话完全被动，因为有某一啲 energy， 好似我哋头先讲嘅，你去教堂、你去医院，唔同嘅 energy 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嘅心情。咁所以其实摆好啲嘢咧，绝对系有能力去令到你嘅思维会更加清晰。因为你有个 energy field。咁但系点样我哋自己亦都可以主动啲去改变呢？ 就是除了你要可能你喜欢的你摆咯，你不喜欢的不摆的话，你去冥想的时候都可以练习到首先清晰， 嗯， 沉淀了之后清晰去选择我是应该行左啊行右啊定是行第三个方向，自己重新去选择，自己去拣 啦，系咪？你自己又 系啦，真正有一个自由，我觉得真正嘅自由就系真系可以明白到自己有选择嘅空间。 嗯，我真系成日有一个咁样嘅疑问嘅，我觉得真系成日都问，到底命运系咪有安排咧？即系对我自己嚟讲，因为冥冥中你有时候好似行咗一啲。之前講過啲話可能會發生嘅嘢， 嗯， 咁點解會係咁啊？係咪其實你做幾多嘢都好，你都改變唔到咧？但如果我聽阿 Burner 講咧，係可以嘅。 我自己個人咧係覺得可以嘅，呢一個係要靠你自己嘅選擇。如果你覺得、嗯、啊，人哋話俾你聽，今年咧你啊係好差，咁你聽完之後已經。第一50%已經被他打沉了啦，咁、 嗯、 跟住你再行下去已經覺得唔得噶，都係佢話最多頂籠都係可以做到咁，咁你嗰個心情其實係好容易被影響， 係、嗯、啊。 但係如果你聽咗呢一樣嘢之後，好，咁我睇下點樣去注意呢一啲東西，嗯、即係更加注意啊，唔好咁魯莽啊，或者我唔好做啲乜乜乜乜啊，咁我注意一啲，然後重新再去諗，當你去到嗰一個即係點嘅時候。重新去抉擇咯。 嗯，咁 Burner， 你認識咗冥想之後啦，亦都頭先你講過呢一套嘅方法之後啦，會唔會自此之後都會叫屋企人唔好再幫你睇你嘅八字咧？ 又唔會喎、啊。係唔可以？我嘅意思唔係我唔相信，我就係因為我知道佢係有幾準，所以我先至知道其實你係可以改，但係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改。你要改的基本是要你知道你自己的 diagnose 是什么。当你知道你的 diagnose，、 嗯、 你咪更加可以 能够注意到喂我这个这一刻我要留意一点。但有些人如果你只是冥想的都可以的。那你只是冥想你咪自己去留意真的日常生活里面自己的、习惯有些什么我是要、或者是 注意 注意啊放开一些 啊等等。 系经历咗咁多之后咧，其实阿 Burner， 即系你觉得整体嚟讲啦，系啦，咁学咗咁多嘢，你觉得一个女人、一个女仔或者一个女性啊，点样能够好好咁去锡自己咧？系啊，经历咗咁多喺当下嘅呢一刻，你会点谂咧？或者点样会提醒大家咧？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尤其是喺我哋嘅。亞洲人的社會啦，可能是特別處於一個被動啲嘅角色，或者是叫做好似成日排第二咁啊，即係可能我自己覺得。但係我覺得作為女性，最緊要由冥想裡面，我對自己嘅啟發咧，就係、是、要識得幫自己抉擇，同埋識得去表達自己，唔需要怕人哋會點樣諗或者。照顧得太多其他人的感受，尤其是女性經常都會覺得、啊、我要照顧家人，我要照顧工作，我要照顧朋友，很多時候我們的注意力都是向外發展、 嗯、 但是其實最重要最重要我們忽略了的就是照顧自己、 嗯、 怎樣將這個注意力放回在自己身上，可能你每一日只是練習10分鐘，但是這10分鐘裡面當你注意自己的呼吸，你是真的陪緊自己，当你自己是你最好的朋友一样陪下，然后看看、嗯、你今天怎样、啊、你的呼吸怎样、啊、你的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一些温柔的感觉去 extend 给自己、嗯、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女性或者是男性都是很需要的、一个滋润咯。 嗯，同埋记住啊，我哋人生即其实是有很多位是自己可以知道做决定，自己去 是、 嗯、 自己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 嗯、 而这个也是冥想可以即是所谓 free your mind 的一个我自己觉得是 最深的感受。 嗯，好啊，多谢 Burner， thank you thank you。

喺灣仔嗰邊。 係。 咁我想問一下啦，香港係咪真係比較少關於姻緣或者愛情嘅廟？反而嗰啲咩文武廟啊、觀音啊嗰啲好多嘅咧？ 嗱，香港咧的而且確比較偏少嘅，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四個好好嘅姻緣拜姻緣嘅地方。 嗯。 嗱，第一間就遠少少啦，喺坪洲，你怕唔怕船啊？ 唔怕，我未試過去坪洲喎，咁大個女。 哇，咁你真係應該去下啦。咁坪洲咧就有仙姐廟，又俗稱金花廟啦。咁其實咧，佢哋係負責姻緣嘅。咁其實咧，佢哋除咗係愛情之外咧，都仲有求子嘅功能嘅。咁但係你記住，佢哋咧係農曆四月十七號係金花誕。 嗯。 咁就好多善信特登去嘅。 嗯。 因為嗰日咧。就會十分有用。嗱，汪阿姐都去過㗎， 係 係啊，因為點解咧？佢係好保佑女人俾人想食嘅， 想識。我聽到話想食嘅，嚇咁鹹濕嘅個節目突然間 識 女人好想食， 俾人想食。咁咧就係因為咧，佢會令到你個身啊，嗱古時啦就話你拜佢咧就會令到你個身發出香味，就引其他人咧。去同你相處啦，或者覺得、啊、你真係特別靚啦，咁所以咧佢係非常非常厲害嘅。咁另外當然啦，金花娘娘咧就係、是、天上面九大神之一啦，佢、負責掌管生育能力嘅。咁、所以如果求小朋友嘅，嗱、呢、這個都係姻緣，記住，因為小朋友都係同你咩結緣嘅，咁、都可以去試一下， 係即係求子都可以去平洲噶啦， 係啦。如果你四月唔得閒，可以農曆。8月26号都得嘅、 好啊，大家 mark 住呢两个日子啦。咁好啦，除咗呢一个之外，你话有四间，另一间呢 最近嘅 系 黄大仙。 哦啊，系啊，我试过，你知唔知有黄大仙嗰、 那个？ 好、开心啊嗰次。 因为我真系觉得月老咧，即系大家真心嘅，嗱、佢又近啦，又方便啦，系咪？但系你记住，如果你已经拍紧拖咧，千祈唔好求红线。 哦，系啊， 因为你已经绑咗红线一条无形嘅红线噶啦嘛，咁、所以单身人士先系求红线嘅。 哦，咁如果我系有伴侣嘅话，咁我去到系求咩啊？剪断佢？ 唔系，唔好求，唔使求线，你去啊！我希望平安啊，或者我希望我哋两个关系顺畅就得啦。但系唔使特登再去求线啊，或者去摸线或者绑线都冇。 哦， 因为其实咧， 摸下月老伯伯咧。 可以 前面嗰两个男女同志， 因为香港咧就好兴咧，我哋去攞红线，就将佢翘喺月老上边嘅铜像上边，咁、就保佑代表啊！我希望我揾到我嘅红线啦、但系如果你已经有咧，咁佢可能帮你绑新嘅红线噶噃。 哎哟，咁就唔好乱嚟啦。除非你同而家个关系你都唔系好想要，你就可以尝试下啦。 嗱，咁记住佢里面已经有免费嘅红线噶啦。咁所以唔使自己带。咁你咧就是、首先你要行到去神像嘅面前，跟住然之后咧再将。记住要眯埋眼，诚心啲，跟住行到去啦，然之后再绑喺上面、向佢祈求。咁但系咧，如果譬如你同我一样啊，我已经拍紧拖啦，咁、你可以做咩呢？就系带啲鲜花啊，或者水果啊，咁样去供奉佢都得嘅。 我听人讲话带啲糖都好啊，甜甜蜜蜜嘅意思嘛。 冇错。咁但系我自己咧就觉得，如果你结咗婚咧，就应该带蛋糕。 系，因为我之前咧同入面嘅一啲朋友倾偈嘅时候，入面啲师傅倾偈，跟住佢教嘅时候就话有一个手势嘅，咁就因为月老伯伯前面有一个男有一个女嘅铜像嘅，咁跟住之后就话咧，你揸住。嗰条绳唔知点样眯埋眼咁样行过对面，可以摸到佢定唔知点样嘅话就 OK 啦，即系类似咁嘅意思。 但系咧，我就有听过一个唔系咁好嘅传言啦，就话如果你系女仔唔小心摸翻女仔咁啊濑嘢啦。 哦，又唔会嘅，因为左边行去右边。 系咁，但系 唔会停 唔小心噶嘛。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有样特别啲嘅。如果你嗰日结婚有蛋糕，你记得可以攞当日结婚嘅蛋糕去。 哦，但系其实都好人哋即系如果嗰日结婚嘅话，佢都冇乜时间啦，系嘛？ 所以收埋咯，即系可能 keep 起一日两日嗰啲可以， 听日先攞去。因为咧就代表你同佢嘅婚姻会美满啦。同样地，亦都可以帮你结好嘅下一代嘅良缘啦。 哦，系咁啊，一举两唔系应该咁讲。 一举就可以得两样嘢， 冇错。 嗯，第三个啦， 第三咧就是最多明星去嘅上环广福寺， 系 因为咧，其实佢呢个咧系济公庙嚟嘅。咁点解好多人就吓济公都可以求姻缘？ 系咯， 冇错啊，因为咧佢代表百姓庙啊，咁所以咧佢就可以帮你喺唔同嘅百姓里面去揾适合嘅人，而且佢里面咧有和合二仙啦，咁所以咧有好多适合嘅仙人咧可以帮你做到好嘅姻缘嘅。 哦， 咁所以咧其实呢间咧都属于我哋香港嘅姻缘庙。 哦，即系总之因为佢咧关百姓事，其实乜嘢都可以揾佢求嘅，但系求姻缘佢都系其中一样靓嘅嘢嚟嘅。 因为呢其实如果你譬如可能是希望同好多人结缘嘅，即是你份工是需要认识好多人啦， 人缘都得， 冇错，咁就应该去呢间啦。 哦，有分嘅人缘就去佢啦，尽量就。如果你想结婚嘅就去月老啦。 都可以啊，同埋佢里面其实都有红绳嘅。 哦。 咁都是可以代表啊祝福啊，或者和合二仙嘅红绳代表啊找到个和合嘅人，可以适合咁样契结良缘。 咁嗰条红绳系俾我自己戴嘅，定系都系挂喺佢 戴嘅？佢同月老庙唔同啦。月老庙咧，点解我会介绍呢间咧？就月老庙咧，佢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去帮你牵一条真正嘅红线。 嗯、 但系咧，如果你系单身，你又觉得、啊、我好想系我拣我适合嘅人，咁、你就应该去呢间，因为你系戴你自己嘅手度，系你自己去选择。 你讲紧济公庙就应该戴一个就可以戴落自己手。 冇错，唔系佢系一条红线，即好。好咗嘅，咁系好似 accessory 咁卖俾你嘅， 系就呢个红线就戴手嘅，月老庙就唔系戴手嘅。好啦，咁跟住之后啦，最后一间庙， 好，最后一间庙咧就系、是、嗱，你头先讲过啦，湾仔嘅姻缘石啦， 我都去拜过。 咁大家要 跟住好好笑㗎，嗰、次係组团去嘅，成班 friend 晨早流流七点几就去啦。 点解要咁早嘅？ 因为话说好似话嗰日好日，我唔记得啦，好耐年前啦，唔知係八年前㗎啦。哇，行到我你知唔知因为我哋就话喺中环 电 铁站港铁站等搭的士，跟住问个的士师傅最近去边、好似一行我哋有四个人嘅。的士师傅就我哋只能够去到呢度㗎咋，你行上去啦。跟住之后我哋行到呢。 但是呢佢係有真係有好日嘅。咁咩係好日呢？就係农历每个月嘅初六、十六同埋廿六都係好日嚟嘅，因为姻缘六合嘅意思。咁所以呢通常你可以揀呢三个日子去拜啦。咁、有啲人呢就话啊咁係咪拜一次就得啦，有啲人呢就要拜三次，点解六合㗎嘛。咁、但係呢我自己就觉得佢除咗姻缘之外呢都可以係全家人的幸福啊，譬如可能我跟我妈嗌咗交，你都可以拜的、因为佢系讲紧你 close 嘅人的关系都适合的 我咧有朋友嗱，即系、大家信唔信就由大家啦。但我想讲，我有个朋友、就系叫我去嗰个朋友，点解佢会组团去呢就因为佢家姐之前一直好似话冇小朋友，所以好似话同小朋友都可以结缘嘅呢个姻缘石。咁跟住佢去拜完之后，好似话啱啱整整一年。跟住就有小朋友啦， 咁几好喎、 啊。系啊，咁嗱，当然啦，唔知道关唔关事啦。 冇错。 咁但系跟住佢就顺便去还神，咁我哋就顺便再结 上团啦， 结完啦。 咁有冇去还神啊？ 有啊，因为原来呢一个系要还噶。 系啦， 定系其他都要还噶。 其实大家咧就记住，如果你真系求姻缘，一定要还神嘅、特别如果你系求月老或者头先嘅济公庙咧，你更加要还。点解咧？如果你是单身，然之后已经令到你结咗婚，咁你就应该要话俾佢听啊，多谢你当时真系帮我许咗呢个愿望，咁去感恩一下。咁但系好多人就啊，咁还神要做啲乜嘢啊？其实好简单嘅，你带啲水果去，或者带简单嘅香烛都得噶啦。 因为最紧要有你嘅诚意啊嘛，你话俾佢听，你答谢佢。 冇错。 咁啊，今日 Rainbow 就讲咗，原来香港其实我哋啊都会有一啲关于好靓嘅爱情，或者关于我哋所有人员啊、屋企人啊，即系总之关于。於情呢样嘢啦嘅姻缘料嘅，咁好啦，咁啊，我想问一下心理测验，我哋又会讲啲咩咧？ 今日就特别啦、不如讲下你嘅恋爱技巧系几多级啊？ 哦，你系咪一个恋爱高手？ 冇错。 好啦，咁啊，一首歌翻嚟 ，Rainbow 解答大家噶啦。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 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天有寒，拼命过活太近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管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待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待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就对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 Rainbow 咧，其实已经将四只啊有关你系咪一个恋爱高手嘅牌咧，摆咗上去我哋啊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嗰度噶啦。咁啊，不如我事先讲，唔好事先啦，我讲解下第一只俾听众听先啦。第一只牌咧就系、是、哇，有一家大细个噃，咁咧两个即系一个男女啦，再揸住即系各人抱住一啲小朋友，后面劲多圣杯，二四六八十，有十个嘅圣杯嘅。呢一只牌代表啲咩呢？ 好，咁呢只就係圣杯十啦。如果你抽到呢个呢，你真係一个好人嚟嘅。 係。 咁你恋爱高手嘅分呢，大概係20分到30分。 喔、哦。 点解呢？你唔係用任何技巧去得到你嘅爱情。你係真係真心付出、希望每一个都係白头到老。 哦、 所以其实呢，你。 每次认真嘅。 冇错，你真係一个好真心真意嘅人。 係。 呢个就係我揀嘅答案啦。 喔、哦、係你揀嘅答案嚟㗎。 咁、我獅子座係特别专一 的。咁我都知道 Rainbow 係一个好专一嘅人嚟嘅。 多谢。 但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抽到呢隻牌讲到咁正啦，即係佢又唔係一个 payboy 或者 paygirl 啦，咁我觉得呢个呢可以呢，大家呢听众们，如果你想测试对方系个咩人呢，四隻牌俾佢揀，睇佢揀唔揀中呢一隻。咁我想话，如果真係抽到呢一隻啦，但佢可能姻缘 段其實都唔係好嘅啫喎。咁、你有冇啲拆解方法、解救方法俾佢啊？ 嗱，咁咧就再幫你抽到隻權杖女王，咁、就代表咧，其實你係需要主動啲嘅啦。如果嚟緊你真係遇到你適合嘅人咧，咁就唔好再咁被動啦，真係主動啲。譬如多啲同對方溝通啊，或者多啲將你嘅感受分享俾對方聽，等對方多啲了解你，知道你係一個認真嘅人，等佢決定佢同唔同你開始啦。 哦，好啦，咁啊，第一隻牌講完啦，到第二隻牌。 好啦，第二隻牌就係你揀嘅啦。咁一個攣頭髮嘅女仔就揸住七個袋，咁上面都有金幣嘅圖案。咁佢都著得好大方嘅，其實咧，咁我唔 有錢人係咪啊？ 我會話喺愛情裏面你願意付出好多， 係 咁，所以咧高手嘅分就高咯，係零到十分嘅，因為 仲差過一家人。 嗱，但係唔同嘅喎，點解會爭少少？點解我話喂點解咁低分咧？嗱，高手嘅意思咧就係你識唔識得去玩弄人心啊，或者 弄人心， 冇錯，或者可能你會唔會知道啊？究竟對方要乜，你俾乜咁樣啦？ 係， 咁但係呢只牌咧就唔係，我乜都俾曬你， 係， 我真係所有擁有嘅嘢，我家當所有都俾曬你， 係， 我係非常愛你嘅，咁所以我唔係一個高手，雖然我唔係高手，但我願意真心真意咁將我承諾交託俾你，咁當然啦，如果你是單身的人士，咁我哋抽到呢個答案嘅朋友又點啊？咁咧就抽到金幣皇帝，咁就代表其實你身邊有唔錯嘅人噶啦，多啲去留意身邊嘅人。其實可能你嘅好有啲好嘅朋友或者多年嘅人，終於發現嘅。 得一個定有好多個啊？ 一個。 冇嘢啦，咁多啲俾我揀先得啩。 咁咧就有身边有啲好人咯，咁大家可以尝试去寻觅下啦。 系好啦，到第三隻牌，第三隻牌咧就系咧，有一个女士夹住咗个架底啦，夹住咗个金牌，其实只系手夹住啫。跟住另一隻手咧就揸住本书喺度读紧，但系佢样系都有少少专注喺本书度噶噃。后面咧就有一啲类似城堡嘅物体。咁我想话呢一隻牌。是咩呢？ 嗱，咁你就合格啦。如果揀呢隻牌嘅朋友咧，就大概三十分到六十分。 你師德係又話呢隻牌最衰嘅， 係咁，但係佢願意為愛情學習。 而家又唔同嘅， 冇錯。咁呢個係大眾嘅選擇啦。 哇，咁得 啊！好啦，咁 信唔信得過㗎？ 信得過嘅。咁、okay. 好啦，嗱，呢隻牌咧，佢係一個女仔，佢願意去為愛情去學習啦，或者去做一啲嘢嘅。咁但係點解你都唔係高手咧？就因為你都係學習階段啫、你未去到啊最叻嘅。但係不過呢度呢隻牌有個唔係咁好嘅名，叫做金幣仆人。咁所以咧，始终我头先就，呢只牌麻麻地就系、你容易因为爱情而成为仆人。点解你要去 study 爱情？点解你唔愿意做自己咧？咁就会系你嘅盲点啦。 咁、我想问一下呢一只叫爱情金币仆人啦。咁另外一只你又话佢真系完全付出好多同仆人冇分别。咁呢两只真系都系同样仆人牌啊？ 唔系呢个系金币七，金币七系我愿意付出，但系我不计回报。但系如果点解佢要读书咧？就 系 我都想考高分嘛。我都期望得到你嘅爱情嘅。咁所以一个不计回报，一个希望有回报，咪有 difference 咯。哦，明白，即系一个系有嘅、一个就冇嘅。 等下啦， 好啦，第四隻牌， 好，第四隻牌我同你都冇揀，就係高手中嘅高手啊！你嘅高手程度咧就是、由60分去到80分，嗱我呢度冇100分，因为 玩家嚟嘅啫呢个， 系因为抽到权杖皇帝，嗱你见到一个 佢样都好轻松自在地， 冇错，感觉咗喺度啊， 大地在我脚下， 而且揸住权杖，即系代表我仲唔控制你，咁所以如果揀啲嘅朋友咧，你喺爱情上面咧其实你一个高手嚟嘅、你系等待猎物而出击嘅，劲啊！ 好啦，咁啊四隻牌 ，Rainbow 都解答晒我哋啦。头先咧 ，Rainbow 讲紧嗰四隻牌咧，就系、你系咪一个爱情嘅高手？无论系咪爱情高手都好啦，即系大家即系冇嗰啲咁啊，默默继续去揾自己嘅爱侣啦。咁啊，好高手嗰啲，麻烦你哋就凡事就留一线啦，因为小心自己要受翻。今日 thank you 晒 Rainbow， 下次见，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寒夜静静很过，盖望的差不多，挣脱了，挣脱了每个角色，被谁创作的歌，歌词却还记得，爱错的。爱错了就算了，所以 请用力悲伤，坚强才是这世界上最大的谎。 几知噶？ 有阵时有啲人可能好谦虚咧，明明自己系呢个恋爱高手，但系话唔系噶，我谦虚，我唔系。 不过系啊，高手通常都系咁嘅，深藏不露先得噶嘛。 呢啲咪叫爱情咯、啊， 所以一定要 test 下佢咯。 系啊，咁啊，今日 thank 晒 Rainbow 啦，亦都 thank 刘若英啦，送翻呢一首歌俾我哋啊， 明 就系、是。所有相爱的人啊， 系啊，所有相爱的人啊，希望大家都相亲相爱啦，系啦，差唔多啦，吓时间都啊， 所以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拜。